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文道兄， 哎， 今天啊也挺怪的，咱们仨香港的在这儿去议论一个远在北京的， 嗯， 一个现象，现在时髦这人都成了现象。郭德纲现象 啊， 郭德纲现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这是人家自我介绍的 对 词儿，两位听说过这人吧？ 听过，当然听过了。他现在红得很，而且据说是，凤凰对他这个现象的炒热也有一分的贡献，是吧？ 你还别说，他说电视毁了相声，但是结果实际上呢，这个我觉得好多人都是春节啊看了我们凤凰。对他的一个相声的播出之后，就是在南方好多地区，哎，都看见就知道有个郭德纲了。我是最早在北京，老早就听见朋友说，说哎，到那剧场，他那是在剧场演出的那个德云社那相声， 对， 好多作家呀，什么什么歌星啊，都结伴相邀啊。 不是说他拒绝上电视吗？ 我想不能这么说，他是痛感于什么呀？他认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电视哈，对相声啊是有伤害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讲，他就说，他比方说我一个传统相声或一个相声，我过去在剧场表演，也许一个钟头呢。但是呢，现在叫曾经有一个时候吧，是相声为电视服务，而不是电视为相声服务，你明白吗？所以比如说，他给我一剪，他给我只有十分钟，说不定录了半小时，最后导演说，哎呀，这节目只有五分钟，咔叽咔叽。你那什么三翻四抖啊，你那什么抖包袱，这些 全没了， 所以你播出去它就越来越没了效果。 所以它有时候就这样，现在所谓的相声为电视服务，现在比如说看一些晚会啊，综合的文艺演出啊，这相声呢就在里头占一小段，四五分钟，你相声说那四五分钟所谓的精华就没有意思了。 而且这个郭先生认为呢，他说我就不信这个理儿啊，为什么相声非得教育人呢？就是为什么非要这个，在就是在他看来，这就是个娱乐形式嘛，让大家笑是最重要的。你这个生活里有种种问题，你去该找谁解决找谁解决，对吧？到我这儿来，那我就是带给你一些笑声。你非说我教育谁，我怎么怎么着，他觉得不用承担这个。 你有没有带段子？ 哎，咱们可以放一段。 人来的不少，我很欣慰。哎，我这点词儿你们都叨叨走了，以后还得换几句。真不错， 哎， 满坑满谷， 哎，今儿满了， 来这么些人，都是捧你来的。 捧我？ 对， 不是，没有， 是 真的。 你就当真的听。 哎，徐老师有何观感啊？ 我是当然，我相声爱好者，我是最喜欢的侯宝林，后来有几个人我都是很喜欢，有一个相声你们听过没？叫《如此照相》， 啊，听过，那是经典啊， 那么还有非常喜欢的是姜昆，姜昆马季，我最近感到有点失望，就是有一年我觉得姜昆呢，他去找了一个。流行的一个 flash 就是网上的一个校园里的一个什么东西，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替他可惜，我觉得姜昆你不必与时俱进，就是说我觉得相声他因为可能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压力之下，他们就有点想创新，有点想变着法子，有点像用借用别的东西，那一集你看结果后来姜昆好像用了那个 flash，但效果并不怎么样，所以我的感受就是说我对他不太熟悉了，但我想我感受到的一种精神就是说他守着他原来的这个相声的这个老本行老传统， 那个人家翻新翻了一圈以后回过头来发现，哎，老这东西还是最好的。 我没听过他的相声的时候，我那些朋友就是每个礼拜去听的人，嗯，跟我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人说相声说的多好，什么能赶侯宝林马三立，说什么大师级的水平，就是说甚至有人说他也就是说的一般呢，他但是他让人感觉到了这个传统的剧场相声，或者说是真是天桥当年这个相声这一脉的传统 氛围 啊，所以说有些人听到他的相声之后说还会流泪啊，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就说哎呦那种原汁原味的东西哈、啊、什么的啊，有那种感觉。所以你看有独特的嘛，就是吁，就是这是给他叫好的一种方式。哎，但是我听了，我就有几个，我有几个感觉。一个我觉得呀、啊，一个最直觉的感觉，这人呢、啊，年纪很轻，才三十几岁，三十三，稳，挺稳当的。嗯，就是因为有一些相声演员，他的风格。咱也熟悉，是扯着嗓子喊，就在电视上，不知道为什么效果，就是也是一种风格了。但是呢，他这个人上来，至少是一开头，我觉得呢，有那么一种不温不火的劲儿，哎，就稳，挺稳得住。而且再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人们都把他拿传统说事儿，可实际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种传统中创新的。路子 词汇很多新的是吧， 啊，词汇很多新的。而且你比如说我看那个昨天网上有人采，你说姜昆，有人采访姜昆，姜昆就说嘛，说我觉得这个郭德纲这相声啊就是比我贴近群众，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相声里说，就是说做300对吧，他说我平常姜昆就说我平常开车的，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实际上这是公共汽车。但是当然姜昆也提醒啊，说相声啊就千万不能搞得庸俗了，就还是通俗是他的这个生命力，就你要是只为了逗笑人，哎，搞得很俗气乌烟瘴气的，他认为这个也不好了，就一番谆谆的这个言语。但是就像郭德纲这个吧，你比方说他是传统的，他会说好多，现在相声演员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有这功夫，他会说好多段这个老的传统的。可是呢，你比方说传统段子里大概有一个说是要去见西太后的，他现在呢还是那些路子，但是呢他改成那么见美国总统小布什去了。但是这里边的这种逗乐的这些技巧，传统的这种东西他保留下来，但是他可以赋予一些新时代的一些语言和生活。 所以这个其实传统相声的那个套路啊也都是就是那么多，他发展到一个很成熟的阶段，接下来 有些唱段利用方言之间的误会， 对不对 、哎、都是这些了，他怎么样再加新的内容进去而已。所以像这个有现在就是问题是很多老的东西啊现在已经开始很多人就不会了，所以郭德纲他不就说过吗，他说很多以前老先生老师傅留下的东西啊经过我们年轻一代的努力的发展跟累积基本上都失传了，这就他的话嘛。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郭德纲给人的感觉可能就是怎么样把那个老的东西又拿出来再重新活，其实是可以的，你不一定要去弄个 fresh 或什么。我想起来像你说把传统东西保留下来继续发展的很好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日本人这方面不是常常很卖力去做吗，日本有一种东西啊就很类似相声，有人说那是日本式的相声叫漫谈嘛。那么那个电影的北野武啊，他就是干这个的，其实他就是个漫谈的高手，他才常干这个表演。 北野武就是说相声的， 他就是说相声的， 对，他就相当于日本的说相声的啊， 他们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你看他们这一票人呢，就是他一方面传统的东西把握住要稳住，同时不断的在怎么样翻新的东西进去，但是你很少看到北野武在电影去弄他那些相声，他相声里头也绝对不碰他电影， 他那个电影里就是老不动， 对， 黑手党。 他那个影响的痕迹啊，是在底下的，那么不是表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 电影里有幽默感， 对，有幽默感。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曾经以前看过一些别的地方弄的相声呢，这真是走歪路，用了很多莫名其妙声光效果，那是完全没必要。 我比较反感，我个人啦，我当然不能代表全，我个人比较反感唱太多。有很多这个相声啊唱太多， 说学逗唱啊， 说学逗唱，对，我知道它也是一门了，但是我觉得相声就是第一呢，相声这好笑不好笑就看那个人的， 就有的人呢、啊、你再怎么说你本子再好都没用，有的人呢、啊、这核算，像姜昆这样就是核算，他一个事情他说就好像我们说出来就不好笑、 嗯、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电视对相声的扼杀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相声啊讽刺社会上的很多事情啊是相声的一个传统，优良传统，如此照相让人家记得住，姜昆的那个动物园那个老虎那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老虎好玩的，它讽刺了很多很多现象，社会现象。可是因为电视啊扩大了以后，电视的审查标准跟剧场是不一样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照这郭德纲自述啊，他也是个苦大仇深的。原本是天津人，天津跑到北京混世界多年不容易啊，曾经这个一度说是这个反正也是独自深夜站在桥头啊望着家乡的方向流眼泪啊，就一开始可能人家也不大待见他，他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种苦难磨难，然后就坚持把这个相声在剧场里说，是吧，照他感觉啊他是对相声有一种报恩的心情，他的话能说的多大，他说所有逗笑的就中国语言里逗笑的这些规律，他说老祖宗的这个相声里边全都有，他说你说现在谁讲什么笑话这个那个或者喜剧电影里边什么桥段这些招只要是中国语言范畴内的，这个祖宗都有了， 他真下功夫研究， 哎，他认为这东西就应该发扬光大，而且呢应该让这个传统啊有他应有的位置。 对，所以听说啊有些电视主持人呢、啊看到郭德纲红了很不高兴， 是吗？ 因为啊他们有些电视主持人呢、啊、他本来在节目里头说的逗笑段子、是从郭德纲相声那偷来的、是自己先去看了然后说了，后来现在大伙去看，哎，那不是前阵子那个央视那个谁也不知道哪个电视台谁说过吗，是这个感觉。 哎，是逗乐，春节期间我们家人在看，就是我哥哥弟弟什么一家子笑得前仰后合的。 但是你想想看，你电视上看，其实跟现场已经很不一样， 已经很不一样。 因为看电视啊，虽然你可以一家人看，但基本上看电视是个孤独的行为，就是你顶多身边就几个人，更多时候说不定你是一个人看。但是现场看一个表演，看相声看什么也好，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现场的火花那是怎么来的，是来自整个现场观众的氛围，你比如说一开场就吁那种声音，然后他看着台下有什么东西他及时给你反应，这种现场的东西电视里面绝对没办法重现。 我们呢没办法回避电视，这个吊诡就吊诡，他在反对电视还是要电视来扩大影响，但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电视如何深刻地改造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看的世界杯是电视的世界杯，你到现场去看球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根本看不见运动员的脸，一群，但是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我一直是在电视里看网球的，直到大概一年前吧，他们那个Serena Williams 他们到香港的那个那个维多利亚公园来现场看球，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什么不一样？你在看电视上看网球的时候，你很注意这个运动员长得怎么样，因为他大特写嘛，施拉波娃啊，漂亮女的啊，衣服穿的怎么样， 美少女 啊，那些那个Williams 他们的头戴的怎么样，因为你想他们很慢，一个发球就要用很久，那个镜头是大特写， 对， 可是你到现场看哈，你根本不注意他的，你看不见他的脸， 而且很快， 你看到的他是全身的动作，而且呢他是一个整个场面，他的画面不切割的，两个人打球的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直接。 所以上电视出名的规律就是混个脸熟，他大特写他能很长时间停留在你脸熟了吗，成明星了吗， 对，就是这样。而且啊这个电视啊他有时候会把这个节目就现场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分别还是电视里看东西跟现场看东西的分别，但现在更厉害的是电视会把你原来现场的东西本身给改变掉。 对对， 你比如说再讲运动比赛，像 NBA 它有一些的暂停的规矩啊，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 电视插播广告嘛，要你得停下来让人放广告， 没错，对对，我们锵锵三人行分三段怎么来的因为要插 要放广告， 所以我觉得啊这个电视东西，但是的确也毁了不少东西，但是呢具体来说不同人干的活啊也有高低之分，咱就说 是不是说电视一定就能毁了相声？你像我比较关心具体的技术哈，好比说一个导演，我就知道有些导演呢是技术纯技术派的，就是说他的分工就是切换，他不管你这个东西。比方说两人说相声哈，一般的规律，你一个就我都知道嘛，一号机、二号机、三号机，一个徐子东，一个梁文道，一个全景，啪啪啪啪。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是个用心的人，好比说这个相声他三番四抖啊，到最后一句，比方说你的镜头停留在徐子东脸上，这我都知道，你得让他把这个包袱抖完，大家伙这一乐，夸你可以是个全景，对吗？但是有的导演不管你这么多呀，你说到最后一句就要抖包袱的时候，他啪他切了个全场，你要知道你这个镜头一换，观众的注意力啊 就散了， 你知道吗？就而我举个例子，我有一个碟呀，就是外国一个很成功的舞蹈演出，在这个纽约大那个演出，人家出的 DVD 拍得非常好，哎，比你现场看可能你还觉得能看到一些细部的这个动作哈，但是我看人家介绍，导演和整个切换组的这个人员看了六次演出，每次拿着笔记本记。所以啊，就是对你的这个整个舞剧了如指掌，该见脚就见脚，该见头就见头，该见眼神见眼神，啪又有这整个，这是个科学。 而这个电视这个剪切呢，又是受电视剧的影响，电视剧呢又是受了好莱坞的影响，好莱坞电影都是正反打，你知道，他就是你说话看拍这个人，那个你要是拍看欧洲的文艺片，咱看侯孝贤电影，那镜头就不动的，对不 对？把你闷死，他很远的地方就放在那里不动的。其实相声这种东西就不动就行了嘛， 我觉得 基本上就你保持它的原样。 对， 那我们就都知道，好音乐，好的这个音乐会，你这个音响啊别变化。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比方说要是转播郭德纲的相声，如果我是导演的话哈，基本上就是符合你剧场里的视角，比如两个人，他这个境内戏很丰富，你就不用镜头噼里啪啦乱换了。 对， 基本上这两人他这么讲，不是说这就能赶上啊，但是呢，有点小补，这会好一些。就是我就觉得这么能看，大家能比较完整连贯。所以说，这个问题啊，这个会干活的人和不会干活的人，他也是不一样。 时间呐、广告啊、尺度啊，有时候他能挑的就是所有精彩的都删掉啊。 结果 电视的魔力啊， 结果后来演变成才会出现，就有些相声啊，它是因为要习惯电视的演出，习惯电视的节奏，比如说电视隔几分钟要有个广告，对不对？电视呢，而且观众啊长期对着一个镜头不动怕闷，所以呢这个相声当在电视出现个两三分钟的时候，这个相声本身呢就整个情绪要非常的高昂，说话的人啊，这个感觉跟现场就完全都要变 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小看电视的人也是喝了狼奶啊，在某种程度上，喝惯狼奶人再回到剧场看话剧啊，开始的十五二十分钟的闷死啊，你知道，你得要调整心态才能进入一出戏。那个时候你得不断的告诫自己说，名剧啊，名演员啊，郭德纲啊，莎士比亚啊。要不然的话，按照你看电视的习惯呢、你这个开始十几分钟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个人上上下下，你知道我们的人呢、在这个传媒时代，我们没法抗拒，但是我们得知道我们怎么被改造了。 哎，但是我现在就是给自己一个就是纯洁我的这个观听经验，就是我现在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好莱坞大片我一定要去电影院看，那这个碟它不是最好的效果，对吧？话剧一定去剧场看，芭蕾舞一定去剧场看，电视上即便播我不看，就我不要积累这个糟糕的经验，我要积累的什么东西，比如说如果有可能的话，看画尽量看原作， 对， 是吧，这样你就让你积累的都是美好的，都是最好的第一手经验。 但是有时候你是没办法避免，比如说有时候我要看一些第三世界的，比如说我要看印度的这个罗摩衍那罗摩亚那那个史诗般要演几十天，有人出了碟哦，出了碟来看，那你很难在现场看，你只能看电视。但是不晓为什么电视就是让人不耐烦，我发现你有时候， 但是你知道现在香港最新的电视啊，那个他给人做广告怎么做的，他说你看电影，你不单可以随便挑电影，你可以决定他的动作， 你看打了一下以后，你可以把它停下来，再打一遍，再打一遍， 这就很糟糕。 你说这个观众的主动权越多，这个艺术的完整性就越强。 比如说像原来看传统戏剧，像京剧啊，我们在现场看， 对你说比较繁 慢， 到我们就得去广告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郭德纲的那个相声我是没法评啊哈，但是他这种火起来的现象，我想是很多人非常非常羡慕的。那很多人工作一辈子都希望得到这么一个受关注的程度。我受到的一个联想就是说，其实最简单还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情，就是卖什么吆喝什么，老老实实做自己的事情才可能成功。这个世界啊，越界的诱惑太多了。 但是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呢，我十年干电视，我最近呢，我不得不有些悲哀的承认呢，电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个粗制滥造的东西。没有，因为它呀播出量太大了。好比说我们的节目，你知道吗，我本来觉得我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我喜欢慢工出细活，就老老实实一周只做一个节目，我能负责任，你知道吗？可是这么大量的播出量啊，导致你没有办法，你要不就积劳成疾。我最近发了一个誓，谁也别想把我累得积劳成疾。好，不积劳成疾，你就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粗制滥造。就是说它毕竟就是这么一个快餐，短平快。 不，它不叫粗制滥造，它叫原生态。讲好听一点，你知道对电视人的称赞，人家不是说他某一个景剧的，人家对你的称赞是什么，天天做居然讲不完的话。 对，但是你 这个是专业道德。 但你这么做呢，你就等于要回归到什么，像你刚刚，我发现你整个状态啊，你刚刚说现在能够看现场就不看电视，你再回归到一个神圣氛围的年代。这个德国那个思想家 Walter Benjamin 华尔特本杰明不是写过一个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震撼。 对啊，他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现在以前看名画觉得它很美很